妙觉明心，就叫他做夜食。这个夜食就是阿赖耶识。啊，因为阿赖耶识是一切善恶无记业的根源。这个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的根本，由于业识啊，这越迷越深呢，于是乎就产生了见相两分啊，就是阿赖耶的。见分与相分，见分我们叫它做转向，转是转变，它能在空无的意识里面转变成种种啊现象，那个相分呢，我们叫它做这个境界相，啊，那么这是我们常讲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就是阿赖耶的三系相，啊，三系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啊，这是业识，第二个是转向，第三个是境界相。那么它的境界相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一真二报，大而世界，小而微尘，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相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在唯识里面讲的叫清相分。那么唯有阿赖耶的见分才圆阿赖耶的清相分。那么我们有没有阿赖耶这个见分呢？啊，有。楞严经里面这个百妄之真，就是说的阿赖耶的见分。啊，我们这里讲的见心、闻心，啊，六根的根性，就是阿赖耶的见分。这是待望之真呐，所以幕后到见见非见，这个是纯真无妄。啊，前见立见的时候，这是纯真无妄。那么我们现在见色闻声，所以在唯识里面所讲的这个阿赖耶是叫什么？叫根本一。啊，你比如讲我们讲这个眼啊，眼是九缘身啊，九缘里面第一个就是根本一。啊，阿赖耶的见分是根本的，这没有它全都不能起来。啊，所有的妄见的时候全是从它起来的。那么第七识的见分，第六识的见分，前五识的见分，以及所有这个相应心所的见分，无不是从阿赖耶见分呢升起的。啊，所以阿赖耶的见分是根本的。 那么佛在此地教给我们啊，教我们用见性见，用闻性闻，的确是非常善巧的方法啊。那么既然带了这一份忘了，带忘之真并非纯真啊，那么这一点教光大师也承认。我们再想一想，天台家讲楞严经，以这个三执三观呢来解释什么他三摩禅呢，也不无道理呀。这不能说全错啊，要纯真无妄，当然不是天台家所讲的这个教义，可是他里头毕竟还带了一份妄在里头啊。那么教光法都是反对，也有反对的道理，为什么呢？楞严会上佛教给我们方法决定不用六七十，直接用阿赖耶识的见分。教光大师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天台家三智三观的时候呢，还是带着六七十的见分，就是这点不同，这是我们都要明了的啊。那么这是新旧两派思想的差异啊，它究竟在哪里，你总得要搞清楚，然后才不跟他们打架啊，才不会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成见啊。我们跳出这个圈圈之外，哎，两家各说的都有道理，晓得他理论的依据啊，他们争执的那个争端在什么地方，一看就明了啊，不为新旧两派所转呐 啊，我们自己才会用功夫。那么迷了以后啊，既然变成了见相两分了，如果要是不明这个见相两分本是一心，那就没事了，那就是佛菩萨，那是觉者不识迷惑。可是凡夫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变成见相两分呢，不晓得这个见相两分是真心，不但不知道万法是真心啊，这个相分是真心啊，连见分也不知道这是真心。你看经一开端，佛南尊呢一直把第六意识当作真心啊，可见的他不晓得阿赖耶的见分是真心，十番显现就是证明阿赖耶的见分是真心啊，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这一点意思，因为明天呢《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也是讲的这个问题，讲得很深入啊，我在此地就不必细说了啊。明天的时候是讲到六祖啊，谈到唯识两首偈子里的后面一首，讲这个转识成智啊。那么这些呢，在修行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啊，会了 用功夫就不会走冤枉路的。啊，真正会了，给诸位说就可以克期取证。啊，你可以自己定一个成佛的时间表。哎，你要会了就有这个本事。喜欢什么时候成就就什么时候成就，不会呀、啊，前途茫茫啊，不知道怎么走好啊！啊，佛祖真是慈悲之极呀、啊，说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为什么学佛一定要先解其意？啊，解其意之后，行在其中。啊，修行人要不解其意，确实是盲修下来。啊，那个前途确实是渺茫的。啊，那么通达其义理，这就是戒门的宗旨啊，情节相应啊，戒门的宗旨要解其意。那么说到解其意，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多数是耳根最利，所以从释迦牟尼佛起就天天开讲座啊，啊，49年讲经说法，没有一天休息。唯一的是破众生的迷惑，迷惑破了，那用什么方式去修行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都会了。那么由于众生呢不明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见相两分都是业心所变，不了解这个真相，这就叫颠倒。分别见妄是说一念心动，这个心只要一动就叫做分别，因为动才有见。虽然有见，前面经文讲过，再念一念就行了。见与见云，并所想象如虚空化了，所以叫做见妄。啊，能见所见，居无自性，也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叫见妄啊。那么换句话，这一个字，这一个名词在此地，它的含义也很广泛啊。这一个见里头包括了能见跟所见，能见是虚妄的，所见也是虚妄的啊。那么能见所见呢，又代表了能闻所闻，能嗅所嗅，能尝所尝，能出所出，包括了六根对六尘境界。你看这两个字就含多少意思。啊，所以《金刚经》上一句话总结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所都包括在其中。当初发生，当夜轮回，这个两句话是叙述见妄的真相，确 确实实是当初发生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讲经，你们诸位从家里走到这儿来，你晓得不晓得是当初发生的？啊，明明我那个家伙是做大师走到这里来，走这么多时间来了，啊，实际上是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电影荧幕里头一样，啊，电影荧幕照得很远很远后，那远远一条道路，他慢慢慢慢走进来了。那么你看看那个底片呢？哪有走啊？没走啊，不来不去啊。诸位要晓得，我们现在自己也是不来不去啊。净土里面常讲啊，生则决定生啊，去则是不去啊。有没有到极乐世界就去了？为什么去的是不去呢？因为当初发生。我们从家里到这个讲堂来也是当初发生。啊，这个道理说起来好像很玄，给诸位说是事实。我们就是不能体会这个真相，啊，为什么不能体会呢？我们用的是分别心。用分别心不晓得这个是分别心，用生灭心不认识这个是分别心，啊，不但我们自己这个自身相是当初发生啊，一切境界相也是当初发生，当业轮回。啊，那么甚至是我们看到这个山，看到这水，有几百年、几千年都没动啊。那么这是什么回事情呢？它还是属于当初发生的，当业轮回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相虚相啊，没有看到实相。没有看到他的真实相，而接触啊，所感触到的是虚妄相。那么在此地说，就是不知道法界原本是一真，一真就是真实相。不能够通达，不能够明了，啊，原本一真，这才心里面起念了，啊，这就叫不觉，啊，一念不觉啊，啊，这个不觉就是分别，就是起念，啊，也叫妄动。这有念呢就是迷，刚才说过这个心一动就迷了，一迷一切迷啊，迷了之后呢，迷了之后就妄动啊。所谓妄动是迷惑而动，不是明觉之动啊。明觉是动而不动啊，不动而动， 那是明觉。那么迷惑妄动啊，当然就造业了。这个造业，我们从粗相上来说，所谓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它发的就有漏的善恶无忌种种诸业。那么尘沙惑里面呢，它发的是无漏偏真之业，这就是二尘的境界。无明所发的一有漏有无漏，是不是两边之业？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三种迷惑所发之业，全是以迷失一真而起的，所以都叫做当初发生。我们六凡是以见思啊，换句话说，见思尘沙无明，当然通通都有，当初发生的就是迷一真法界而发生的。二乘圣者偏真涅槃的境界里面，他没有见思。所以他迷得清，没有见思。他有尘沙无明两种迷惑，所以他也是由于迷失一真，因此他那个境界也是当初发生。那么菩萨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没有见思，也没有尘沙，他有无明那么诸位晓得，我们在原教里面讲，从初住到等觉，这一些菩萨全是无明惑就是无明啊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所以是四十一品无明那么等觉菩萨还有一分，他那个一分呢，依旧是以迷一真而起的。所以等觉菩萨十报庄严土的境界也不例外，也是当初发生。那么当初到哪一处呢？给诸位说，净虚空遍法界，无有三际，亦无有方所。那么这都是事实真相。幕后这一句叫当业轮回，因为有业，有业就有报凡圣同居图一报庄庄严是国报，我们的正报一报是国报，二乘的一正也是国报，十报庄严图的菩萨像西方极乐世界，像华藏世界，还是国报。所以此地这个当业轮回与前面轮回世间，刚才给诸位说了他这个境界是圆圆满满含摄九法界的。等觉菩萨也包括在其中。 啊，那就是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他还得当业轮回。那么这个是经讲理呀、啊，文字虽然不多啊，你看看只有这么几句话了。他的境界广大无边呐、啊，我们说不尽呐、啊。那么到前面意思上来讲，有见思获得，这是居同居轮回，有尘沙业的居方便有余土的轮回，无明没有断尽的有十报土的轮回，或业苦啊，这是造成轮回的根本因素。轮回从哪来？是或业苦造成的。通常我们讲轮回是从粗相上说，都是讲这个凡圣同居图里面这个见思的或业苦。我们没有说到界外，更没有说到十报庄严处的菩萨。所以大经里面常讲啊，唯佛一人居净土啊。为什么呢？到如来地就是或业苦都没有啊，等觉菩萨还有或业苦，他还有一分无明，分相无明没有破。那么换句话，无明就是惑，有惑就有业，有业就有报啊。等觉菩萨都不例外，等觉再上去也再提升一级，把分相无明破了，那惑业苦就没有了。所以说唯佛一人居净土，那么像这样深的道理，确实在平常啊是很少说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说的时候那程度不够的时候，说的人听得害怕，哎呦，那到等觉菩萨还轮回啊，那还得了，那我这学佛就什么时候能学得天，他听得害怕了啊。那么这必须就是大经大论有相当的基础啊，虽然我们境界还不到啊，但是在这个教义理论上熏习有一段长的时间了，想想还是有道理啊，能想得通，听了这些理论呢，不进不步。啊，那么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啊，才能够离一切恐怖颠倒。那么众生，这是一切众生，不知道诸法所生，唯心所信，全体虚妄，本无去来。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六种比喻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不知道这个真实状况啊，那么佛虽然在一切经里面说得这么明白啊，真正能做如是观的人又有几个呢？ 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要觉悟的。果然能常作如是观，必定有一天呢，就是你纵然不能悟如，也能得一点孝心。有得到消息，你的信心就坚定了，渐渐就能去入这个境界啊。换一句话就是真正看出来，像经文所讲的当初出生当业轮回啊，这八个字是写出九法界的义正庄严的实相，不只是我们六道啊！啊，希望诸位细细在这体会啊，得到消息之后，现车就有指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